从前快乐没变难受，原来在那关头却迷失的分手，还去不去欧洲，四个人不许算流流。 这首《私人游》来自方大同和薛凯琪的演绎，其实听到他们两个的演唱会想到很多的画面，很多人也在想两个人到现在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呢。其实他们在2006年12月31日发行的一首歌曲就叫做《四人游》，就是当两个人都有了各自的恋爱对象之后，四个人如果去旅游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情感纠葛在里面呢？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宁。今天我们继续来听一些让我们心情放松的歌曲，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下面这一首歌曲来自 Neil， 他呢可以说是美国音乐界一个高端大气又低调奢华的这样一个结合体，而他的 R&B 风格的歌曲呢是非常简单，但是旋律却非常的好听，非常动人，所以这一首 So Sick 送给你。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

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一首《自我催眠》来自罗志祥，当时这首歌是周杰伦为他去做的曲。当时呢，周杰伦是因为之前答应了小猪的两张专辑都没有写歌，而这是他的第三张专辑的主打歌，叫做《自我催眠》。当时呢，罗志祥是恰好遇到了一些生命当中比较重要的事情，所以杰伦写这首歌也是想让他更加坚强一些。很多人是因为这首歌认识到了一个更加真诚、更加走心的罗志祥。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来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来找到我，写下你听歌的时候的这一瞬间的想法吧。下面这首歌来自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歌手啊，他是一个英籍的华裔，他的 R&B 风格的歌曲是非常的棒，之前很小就跟着父母去学习钢琴，包括他在音乐上的天赋也是非常的厉害。先不说了，来听听这首歌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Trust, so please understand why I have my doubts. Yo, you need to know just what I'm about. When you're my girl, I'll give you the world. Buy you the finer things like diamonds and pearls. Keys to my home, I'll give you my all. But baby, there's just one thing you should know.Just promise you stay by my side, 'cause I don't give no second chances. All I'm asking is baby think twice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Show me, girl, what's in your heart? 'Cause I had enough of messing around. So baby, please, just don't let me down. When you're my girl, I'll give you the world. Buy you the finer things like diamonds and pearls. Keys to my home, I'll give you my all. But baby, there's justShould be, girl, just don't let me down. I don't ask for much when you're with me. I don't ask for much. Girl, just promise you stay by my side. Stay by my side. 'Cause I don't get no second chances. I don't. All I'm asking is baby, think twice. Baby, think twice.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baby. 这是来自刚刚我说到的 Stevie Huang， 他呢叫史蒂文黄，听到他的声音，包括很多人都说他的 R&B 风格是非常的棒。其实他是祖籍在中国，而且会说广东话，他的音乐风格是这种非常细腻又一些婉转在里面的，所以是展现了他的独特的音乐才华。听歌的时间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终点片花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回来听音乐。

给听众，我是不断的感动。 这首听不懂没关系，好像歌名就讲出了一些事情哈。来自的是林俊杰的一张专辑，非常久远的一张专辑，编号89757。早期的林俊杰呢，风格也是非常的多样，当时是尝试了非常多的曲风，而这首歌也是展现了他的一些唱功，包括创作的能力。他说这首歌可能会有一些 hip hop， 然后是情歌，中间还有一段的 rap。比较像其他人，但也可能会有人觉得他在抄袭或者怎么样，但其实这首歌就是为了去面对生活当中那些盗版音乐啊、抄袭音乐，当时写的这首歌叫做听不懂没关系。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在今天依然有非常好听的音乐等着大家这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那么下面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张学友的声音，这是他在很早之前的一张专辑《黑与白》当中去收录的，叫做《黑白画印》。 守在寂寞，哦哦哦哦

首歌来自莫文蔚，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这首歌当时是2010年发行的，收录在他的专辑《拉活》当中。其实莫文蔚，我们一直给他冠以的名字都叫做原唱杀手，他的声音实在是太特别了，而且每一次在自己唱歌的时候，总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加入进去。这首歌是当时他送给冯德伦的歌曲，所以这首歌当时一直在哭着录完了。当然了，时过境迁，现在两个人都有了各自美好的生活，也是祝福他们各自吧。正在收听到的音乐随心听，让我们在第一个小时时间去放松心情。下面这首歌也是一首 R&B 曲风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发行在他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流沙》。 是，看没有什么好谈的吧，看你这样吧。

这首《香格里拉》来自魏如萱，听到她的声音会觉得非常的清澈，也非常的有颗粒感。这首歌就是她非常经典的《香格里拉》了。看看时间，送上最后首歌曲，最后首歌曲适合正在变化的天气吧，对吧？今天呢，应该会有一场雨，在这个时间。最后一首歌送的是周深的这首《大鱼》，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在这样的天气，希望带给你好的心情。我们明天再见了。 北京时间12点整。